裴相公啊，他做宰相的啊，裴相公，这个下旨吓了一跳啊。啊，那么这个老师看到这个裴相的时候，这个神情不能够稳定下来啊，看他有害怕的样子，就跟两个老虎说。好了好了，已经见过面了，你们到后面去，后面去，老虎就走出去了。哎呀，这个是裴相的时候对老和尚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那么裴相就请教老和尚啊，说老和尚，你修什么法门啊，有这样的感应呢？老和尚一句话不说。啊，待了半天呢，就问他：“你会了没有？”裴相说：“不会。啊”你们诸位想，你们会了没有？一心不乱啊。不要说证得这个理业心，证得事业心就可以了。啊，事业心里面说我执破了，啊，真正讲的无我了，无我与一切众生就可以相处了，啊，没有分别了。啊，裴相是不会。啊，老和尚讲啊，好吧，你回去常念观世音，劝他念观音菩萨。啊，念观音菩萨的目的是要证耳根圆通的。啊，耳根圆通是属于理业心不乱啊，所以才有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再看底下经文，是名十四五啊，是五为力，福备众生啊。五为力，要据后面的经文说啊，十方微尘国度啊，皆名我是无为者。后面经文上有这么一句话，观世音菩萨布施给我们的大无为啊，可惜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很多，念了怎么样呢？不相信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吧？啊，念了不相信嘛。啊，如果你要念了相信啊，这个三十二应十四无业与你就有感应到家了。啊，福备众生呢，这个意思是说，不但是能够令一切众生脱离一切苦难，而且呢还能够得福德。啊，真是大慈大悲。啊，大悲是叫我们离一切苦难，大慈是叫我们能够得福。啊，得什么样的福呢？那就看你那信心的程度了。啊， 你要是全程肯定的去相信，一丝毫都没有怀疑，啊，一切明了去修这个法门，最高的能够得到如来果地上的福报，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这种福报不是观世音菩萨给你的，是你从这个法门去修学，悟了藏心之后啊，如来果地上这个福德是你如来藏心本来具足的，啊，所以离苦得乐啊，一点都不假。观世音菩萨给众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事无畏力这四个字就把它包含进，啊，就通通啊都包罗进。那么底下这一段呢，这是四种啊不思议，是的，我又或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，又能善获是不思议无作妙德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这是给我们说四种不思议，融合前面的二观。前面虽然是显明上同十方如来呀，下合十界一切众生，这都是随机应化，在理论上说呢还是有限量，啊，还是可思可议。虽然设三昧呀，还是从因地心上来讲的。那么到这一段文呢，在显示它了。圆融到了极处了，圆极了，那就是不可思无可议了，啊，言语道断心先出灭，啊，所以菩萨自己说修正无上道故啊，那么这是说这个道啊是无上道，其神妙呢愈不可思，愈是无法来测度的，前面说啊说法以及说称名的这个功德，我们还能够啊窥测到一些些，啊，到这个地方呢，那实在是无法再形容它。啊，那么这是菩萨讲他修正到圆寂了，能令众生得大自在，这是真正的不可思议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他是菩萨，与如来在果地上那个境界 真是无二无别啊，这个所以谓之无作妙德。这个经文里头着重在无作这两个字，有作啊就不妙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这个修学要特别留意的。啊，什么叫有作？什么叫无作？啊，有作无作都作，不是不作。啊，有作是什么呢？有心去做。这个有心呢，是有妄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有心意识去做的。无作做不做，做怎么样？没有心意识，他才没做。没有心意识的做是妙作，是三轮体空啊，是妙的。有心意识的去做就有业啊，你善心去做是善业，恶心去做是恶业啊。诸位要晓得这个要紧的是心啊，善心做恶事还是善业，恶心做善事还是恶业，这个里头道理啊，诸位去细细去想啊。所以这个大乘法里头，大乘戒律里头，论心不论事啊，跟小乘戒不一样啊。小乘戒是论事不论心啊，为什么呢？偏重在人天福报啊。大乘是论心不论事啊，偏重在啊初三界啊，正菩提涅槃啊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啊。善心恶心都没有离开心意识啊，所以这种呢不能称之为无作妙德啊。那么他们呢，就是修道来说呢，是有修有证，因为是有心啊，有修有证。我们念佛如果是有作而念的话啊，你这个功夫可以能够念到四一心不乱啊。以我们楞严经这个理论佛给我们所讲的，可以达到四一心不乱啊，但是不能达到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呢，一定要舍实用根啊。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啊。舍实是什么呢？不用心意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我们通通不用它，那你就是无作妙德啊。你说我做什么呢？穿衣服是无作妙德，吃饭是无作妙德，穿衣吃饭就是啥啊。我们现在穿衣吃饭怎么样？穿衣吃饭都在心心所里头计较啊，在这个里面起烦恼啊，起分别，起执着啊 啊，所以衣也不会穿，饭也不会吃啊。啊，即使你穿衣吃饭都离开心这个心意识了，完全与真如本性相应了，那就是像这个，怀让禅师、永嘉禅师所说的了。那人家请教他，老和尚，你用什么功夫啊？他就答一句，啊，饥来吃饭，困来眠。啊，这就是人家用功的地方。啊，那么我们听了，哪个肚子饿了不吃饭呢？啊，哪一个困了不睡觉呢？人家是真吃得下，也真睡得着。为什么呢？他事情了了吗？没事吧？啊，我们现在烦恼没有断，生死没有了，饭吃的不安心啊，睡也睡不着啊，啊，生死没了啊，啊，他是什么呢？生死了，啊，烦恼断了，啊，所以到吃饭的时候去吃饭，到睡觉去睡觉去。啊，除这个之外没事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真正到了无着妙德了啊，穿衣吃饭睡觉都是无着妙德啊，这个就是简别，不是有为有意去做的啊，而是怎么样？任运自然的成就啊。那么下面四种呢，都是这种境界啊。这个境界里面这个意思比前面要深得多啊，比前面呢也要圆满得多啊。请看经文啊，这个经文比较长一点啊，我们一段一段来研究。一者，有我初获妙妙文心，信经疑文，见闻觉知不能分割，诚意圆融，清净宝觉。这是他叙说，他成就的时候啊。我们俗话讲啊，观音菩萨自己修行啊，他得到最初得到的这个境界啊，跟我们说出来了。初获，这个初啊，就是前面讲他用功啊，他这个功夫呢，在梵文文字信啊，信称无上道啊。那么就是讲啊，他初于文中的这个初啊，用这个功夫。那么出于文中这个出啊，可以这样说法，耳根借出生成这一刹那，这是出啊。这一刹那怎么呢？还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这是文性文。如果有一念心生起来了，就落在意识里面了，那就不是初了，那就落到第二意去了啊。观世音菩萨他这个用功夫的话，他能够保持着第一意，他不落在第二意啊。 我们修行所以说不能成就呢？我们从第一意一刹那之间就落到第二意第三意，麻烦就出在这个地方。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啊！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，再想想自己啊，说了一个闻，这是六根里是一个代表啊，见闻觉知六根统统一样啊，眼见思它能保持第一义，耳闻声也能保持第一义。六根皆作六尘境界，六根的根性全保持在第一义上。啊，第一义是见性，前面十方行见讲见性，啊，见性闻性，嗅性尝性，啊，触性知性。所以对外面呢，对外面不是六尘呢，对外面也是六种这个六尘性啊，对外面六性，这也叫见性呐。如果会这样用功，你们注意想想，正无上道啊，就在一念之间呐、啊，哪里要什么三大圣七劫呢？正是经常所讲的，贪执超无学。这个无学是指谁呀、啊？诸位晓得，这个无学是讲大乘阿罗汉，叫法云地的菩萨。那么超无学。最低限度你是等觉，超了无学了。一贪执之间呢，的确从凡夫地证等觉菩萨。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从哪里修啊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都能够保持在第一意识。那、啊、就是教官大师讲的，用根不用识啊，用识呢这是第二义啊。你们有不少同修读了楞严经之后来问我啊，如何用根啊，怎么样才能够学识用根啊，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了。这个第一义是什么样子呢？啊，第一义里头啊，眼见色，见而无见，不是说见了就像看不见一样，那这个法门我们不学，学它干什么？啊，见。是真见，无见是无妄见啊。什么叫妄见？你们学过唯识应该晓得啊。八十五是一心所，心心所都有见分，那个见分妄见，没有妄见啊。没有妄见的那个见是什么？那个见是见性之见，听而无闻。真闻无妄闻啊，闻是什么呢？闻也是见分啊。诸位要晓得，心性所四分呢啊，四正分、正四正分、见分、相分。那个见分呢，在眼叫见，在耳叫闻啊，在眼呢，我们叫它做眼识，在耳就是耳识啊。 在六根在哪个地方，我们叫它做哪个识啊，那个是什么，那都是在见分啊，它起作用，耳根的见分啊，这个耳识的见分啊，就是闻听的作用啊，眼识的见分是见的作用啊，那么它见它的相分啊，耳的这个见分的时候是见它的相分呢，就是听它的这个音声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叫望见望闻，不是真实的啊，真实的什么是见性见的，那是真实的啊，你要是到这个境界来了，那就可以说一句了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，不是虚妄啊，没有到这个境界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这个比喻诸位要还这个说法还不懂的话，我再举个比喻说啊，就像我们好眼睛看到外面这个境界相实相，嗯，我们张开眼睛看得很清楚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。假如我们戴一个绿眼镜啊，戴个太阳镜，戴个绿色的眼镜，再一看外头，你们每一个脸都是绿绿的，我戴个红眼镜啊，你们都是红红的，那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现在在见性上面戴上了眼识，那个眼识的就戴上了心心所的眼睛，看到外面的相啊，也皆是虚妄。如果把心心所通通拿掉，你所见的那个相皆是实相，就这么个意思啊。那么你们要问这个修行的秘诀啊，修行的要领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保持你这个第一念，不要落在第二念上去啊，就是第一意啊，第一意什么见性见闻性闻嘛，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啊。这个办法就是弹指超无学啊，还要什么三大圣起气啊，弥陀经里面若一日到若七日的太多了，哪要那么长的时间呢、啊？啊，你们诸位想想，这个大乘经，你要去不研究，你怎么能晓得这个道理？你怎么能懂得这个门道？啊，你平素用功，你就晓得应该怎么个用法。你不明了这个道理，不懂方法，平时用功真的盲修瞎练啊，一说你盲修瞎练，马上火气就来了，可见那是盲修瞎练。如果真修真练的时候，大风吹不动啊，是不是如果不动啊，哎，说你赞叹的几句，哎呀高兴的得意得不得了啊，回报那几句啊，火气就上来了，可见的小小的境界风一吹就动，那你不是盲修瞎练是什么啊，当然是盲修瞎练。那么这个妙妙文心，就是讲的梵文文的自信，实际上这个前面都讲过啊，反是什么？反是回头啊，怎么个回头法，这个要晓得啊。众生的心呢、啊，随着外面境界流转啊，前面讲呢，我们这个耳识啊，第六意识就行、是、 就是心性所啊。我们以这个二十来说啊，流移本身啊，流到这个深层外面境界上去了啊。眼识呢，这是流移到那个色，流是像水一样流出去了啊，移是好像放移啊，放移在这个色相里面去了啊。六根的这个根性呢，被六识掩蔽了，平素的妄心起作用啊。梵文不是说文性呢翻过来，文性没有反，文性是真常的，它反个什么呢？再生不正呢，再烦不解，他是常住真心，他烦个什么？可见的那个烦呢、啊，是心性所反过来呀、啊，不往六尘上去留意。反的是这个啊，所以梵文这两个字是两个意思啊。梵这个字呢，是对心性所说的，这个心性所反过来了，不去攀缘外面六尘境界了，这个时候文性就现前了。这是文的自信，这就叫舍识用根啊。那个反就是舍识，哎，不用它了吗？一般凡夫在迷的时候用心性所心色啊，我这样讲比较方便一点啊，因为见色的确很复杂，不要以为见色哦，这是眼识啊，见的色尘，其实它与第六识有关系啊。第六识即分别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八识落印象，而且与这个六识、七识、八识啊，这个前五识相应的这些心所，一刹那之间同时都起作用，复杂的不得了啊。那么我们讲心性所呢，这些从一切这个复杂的心性都可以包括在里头，心性所起作用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心性所不起作用，这个就是反的意思啊，就是舍的意思啊。确实此地用了个反，用根呢，这用根性就是稳啊。所以你要问是舍识用根，本经里面就用梵文两个啊。前面讲梵文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，这个功夫要的确啊，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锻炼而且用功。我再告诉诸位，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什么环境，统统没有障碍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用功的要领就是古人所讲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 为什么呢？你一个念一起来落在心意识去了啊？为什么心意识的时候才有妄念呢？啊，觉就是正念，啊，念的是妄念，所以这个觉悟的佛菩萨了，他有正念，他没有妄念。啊，我们才有一个妄念起来，立刻就觉悟。啊，一觉是什么呢？这个妄念不存在，把妄念打消掉。所以古人才说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这是讲我们用功夫的方法。啊，眼见思，一起心一动念，立刻觉悟，哎，又落在心意识处。啊，耳闻声，再采取一念，哎，又落心意识去了。啊，这种原理原则，我们在讲习当中跟诸位讲了很多。啊，希望大家要记住，要会用。啊，这个是完全讲的什么？自受用。啊，他受用呢？他受用要在正念里面再变现出这个妄念，为他受用。啊，譬如我们眼睛看到这个茶杯了。我们在这上起了个念头，嗯，这杯子不错，这错了，这就是迷了，落在心性什么意思？真如本性里面本来无有，哪里有什么错不错啊？没有啊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的。哎，这个杯子不错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落地心识去了。别人受用的时候呢，别人我们给你介绍啊，这个不错啊，这个蛮好啊，不是自受，是自己从清净心里面变现出心性所为他受用。不要晓得这个道理，自受用跟他受用要画得清清楚楚的。啊，把他受用的当作自受用是凡夫，把自受用的当作他受用啊是阿罗汉，入了涅槃了。为什么？他心不动了，他也不教化众生啊，他见到众生他也不开口了，那都没有用处。啊，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，自受用的不是他受用，他受用的不是自受用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。啊，他受用的时候表现跟凡夫没有两样，打成一片，和光同尘。虽然和光同尘的时候，他自受用当中说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他不落在心意识里头。这个是高明极了啊！啊，那么诸位要修学的时候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太少了。观世音菩萨在此地说了，六十二恒河沙法门，一个菩萨代表一个法门吗？啊，六十二恒河沙法门呐，一句名号，啊，一个原理，就是梵文这个原理，啊，梵文是事业实用根这个原理，啊，所以在圆觉经里面，我特别告诉大家，啊，修行修什么？修圆觉心呐，净圆觉啊。 圆觉经我们这个题还没讲完啊，你看到第一章文殊菩萨这一章的时候，一开口就说呢，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圆觉心，所以你修什么？修清净心的，在境界里头起心动念，清净心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，不管别人。我自己清净心还没得到，我天天管别人的时候，我这个自己清净心的时候啊，再修无量阿僧祇劫，看得不？啊，那就是佛门里常讲的“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”，还想渡别人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自己清净了，再渡众生。啊，你渡众生是不害众生。不会误众生，为什么？理论真通达，门道真晓得。哎，自己修行的时候，自己啊，真好像有成就。啊，换一句话就是，这个理论方法自己啊试验过，没错，才敢教别人啊。自己没有试验过的时候，那一还靠不住啊！啊，自己误了自己，那活该呀、啊！你自己再误了别人的话。这个罪业太大了啊，这个罪业太大了啊，所以说自修比教他要重要啊。修什么呢？就是修清净心啊，修在一切境界里面心识永根啊，一切境界当中梵文文字性，用这个方法啊。这一段里头意思很深啊，我们刚刚只说一个粗惑，只讲这个粗这个字啊，底下这个妙妙文心，这个里头还有很精的意思在里头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个下一次呢，我们还从这个地方讲，就从一者，如我粗惑妙妙文，从这个地方讲起啊。